身上，我刚刚醒在一个没有你的异乡。谁说幻灭使人成长？谁说长大就不怕忧伤？过去是我太傻，爱你爱太狂，失控方向。 今生

半个青春，你也提前沧桑。 什么